在道路上，这是我在这里不该离我忘空间，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夜里不该离我忘，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那英的歌曲极具传唱度，从93年到02年，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她有8次位列年度十大金曲。98年、99年，甚至在十大金曲当中分别占据2首。从上世纪80年代出道，那英始终保持着歌坛焦点的位置。她的经典歌曲非常多，这一首《山不转水转》就是其中之一。一起来听到《山不转水转》。 山也转，慢摇，留不住的水，慢摇，搬不动的山。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跨过大西洋，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一切只有音乐。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一同走进新歌推荐。 我没有太多的奢求，只希望你也可以懂我，在意你的眼光，在意你说的话，为了你的笑容说一点谎，在意说过的话，在意没说的话，在意你的眼里我的模样。是懦弱，只是要求救的时候，忘了怎么让你走进门口，在意你的眼光，在意你说的话，为了你的笑容说一点谎，在意说过的话，在意没说的话，在意你的眼里我的模样。学了很多种问候，在脑海练得滚瓜烂熟，我只是渴望你爱我，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

无论他的新歌还是老歌，都不断被大家分享和传唱。是日救星也是他即将举办的巡回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徐佳莹《是日救星》。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组成的谭维维关照的四部曲，通过轻快热烈的夏长和浓郁深厚的秋收，来到自己冥思的冬藏。这一次冬藏的关照，关的是自己，照的是时间。冬藏共收录了错过和一箱子云朵两首歌曲，这是谭维维放慢自己和音乐时间一次漫长的对话，一起来听到来自谭维维《错过》。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And concentrate.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赵照《花的心跳》。 你就站在五月的风中等我的拥抱，世界摇晃着淡淡的香味，在这个美丽的清早，生活就像是眼前的花海，开着灿烂的笑。关于梦和远方的天也忽然一下子忘掉，说起的是梦幻踏过潦草，相见恨晚也值得好好找。每个人的心啊，都是花瓣微不足道。说觉得是梦幻踏过潦草，相见恨晚也值得好好找。每个人的心啊，都是花瓣微不足道。关于梦和远方的天也忽然一下子忘掉，说觉得是梦幻踏过潦草，相见恨晚也值得好好找。每个人的心啊，都是花瓣却渴望美好。